庭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点28分，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龙门山之行，还有一个人是我不能忘记的，整个龙门山的父老乡亲们也是不会忘记他的。他就是龙门山镇党委书记刘廷锴。在我采访他之后的第3天，就从报端知道了因为地震毁灭的严重情况，上级已经决定将共和国行政编制上原有的龙门山镇取消，合并到小鱼洞镇。这一决定，也许刘廷锴在接受采访时已经知道，或者还不知道。我没有来得及问他这个问题。我们见面是在彭州市的广场上，那个充满了战士状态的广场上的夜幕下见的面。快到晚上10点，刘廷锴才出现在我面前。大震以来的这位镇党委书记太忙，10来天中他只回过一次家，只睡过几个小时的觉，所以我们的见面一直约了4次才成功。握手那一刻，我感觉对方有太多的疲倦，太多的悲痛，也有太多的事情正等着他去做。一个被大震彻底毁灭了家园的镇党委书记，此刻需要想的和做的事，以及随时随地出现的新情况，紧急而危险，不是用言语能表达得清的。但我知道，眼前这位英俊的年轻书记，如今在百姓心目中是真正的英雄，是真正的共产党人。12号，在市里开会的他，遇大震后的第一个行动是立即返回生死难料的镇上。在那几十公里的山路上，他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惊恐与悲惨。山势像决堤的洪水，四处咆哮奔涌，眼睁睁地看着无数无助的人兽被吞没在泥石翻滚的洪流之中。硬汉子刘廷锴哭了，哭得死去活来，可是谁也没有同情他。于是 他擦着控制不住的眼泪，翻山越岭回到自己的岗位，在最惨烈和最悲情的废墟上，指挥了龙门山镇1700多名中小学师生及时安全地撤离了危险区，成为整个重灾区仅有的几个没有学生伤亡的乡镇。仅此一举，刘廷锴和他的党委一班人及公安派出所的共产党员们就可以被历史垒一尊丰碑。九峰村是龙门山镇最偏远的村落，又地处大镇最危险的银厂沟风景区内。镇党委在，就该让每一个村子每一户活着的百姓同在。刘廷锴立即布置营救九峰山的方案，并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迅速及时地组织干部公安干警向大山深处挺进。从镇所在地到九峰村17公里，可大震后山路早已阻断，就是爬也要爬进去。刘廷锴咬着牙告诉自己，也告诉进山的党员同志。这时救援的解放军赶到了，刘廷锴他们与解放军汇合在一起，组成了一支更强大的进山抢救队。然而进山的路根本没有，让刘廷锴他们吃惊不已的是，竟然会有两座过去相隔很远的山峰因大震山体移动而挤合在了一起。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大震了。刘廷锴脸色铁青道，前面就是大龙潭，那里有80多家农家乐，肯定有许多游客在里面，必须救他们出来。说完他第一个往前冲去。经过8个小时，冒着数百次地动山摇的余震和难以想象的困难，刘廷锴他们挨家挨户一个宾馆一个农家乐的搜救。14号这一天，他们从大龙潭村营救出了1000多名游客与村民，并让其安全转移。15号，在刘廷锴带领下，抢救队继续向深山的小龙潭挺进。当时，又在这个村营救出1000多名游客与村民。此时的龙门山又一次次发生强烈余震。镇干部和解放军屡劝已经连抬腿都困难的刘廷锴后撤，但是他右手一甩，抓起一根树干站立起来说，沿途26具同胞的遗体不掩埋好，我不撤。16号这一天，刘廷锴和几位镇干部将遇难的乡亲们一一埋葬，并都严格按防疫规范进行消毒处理。之后他抬起木板，在一个个死者的坟前插上写着名字的简易墓碑。那一刻，刘廷锴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山低头地吸气。大震使刘廷锴洒满汗水的龙门山没有留下一处完整的绿地好路，但他仍深情而又坚定地对我说，龙门山镇没了，美丽的风景区没了，过去让成都人十分喜欢的882家农家乐和数十家宾馆也没了，但这块土地和在这里活着的人还在，我们因此永远不放弃建设好家园的决心和力量。这个时候，我们共产党人负有特殊使命。我和我的同事们虽然为受难的百姓及这片毁坏的热土感到有些悲怆，但绝不悲哀。对未来，我们仍然充满信心和希望。啊，原来刘廷锴已经知道了龙门山镇被撤销的事情了。无需我多言，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只要活着就有干不完的事，就有新的任务在等待着。 而我们再三握手道别中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是：大阵永远灭不掉龙门山，龙门山必定在人民手里重新绿起来，重新美起来。离开龙门山镇，那片令人窒息和沉默的废墟时，我请求司机师傅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允许我独自在没有人烟却到处飘散着尸体味和消毒药水味的街道上再走一遍。雨在轻轻地下着，我所听到的似乎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和心跳声，除此之外没有声音，因为这个曾经每天热闹非凡的小镇现在死掉了，活着的人基本走光了，除宝山村的村民，路边的一只野猫估计原来是有主人的，也已经腐烂。废墟里埋着的人不能与我说话，只有雨声伴着我的脚步发出一声呜咽。我不期待什么，我只想看一看，看一看是否还有什么生命能够向我讲述龙门山曾经的美丽。然而没有谁来讲述，一切成为过去。突然我的耳边响起哐哐的声音，我回头看去，可什么也没有，既无人影也无敲击声，这是怎么回事？明明是有人在敲击着什么吗？细细聆听，仍然没有人，没有声音。我奇怪地继续走路，可刚举步，耳边又有哐哐的敲击声，那声音脆而低，似乎还能传得很远很远，它不紧不慢地敲击着。我再转过头，举目眺望四周和长长的成了废墟的街道，仍然没有见到什么。怪了，我回到车上忙问司机到底碰到了什么。司机师傅长叹一声后缓缓地说，在灾区他也遇见过这种敲击声，这是灾区很多地方的幸存者为了寻找在废墟下的亲人，不分日夜的或用木棍或用金属器敲击着，目的是想让埋在废墟里的亲人听到后向他们呼救。原来如此，我不由得回过头再向龙门山镇的那长长的废墟之街望去，我想再一次听听的敲击声，并希望它传到废墟之底，传到另一个世界，让那些可能还有生命的人喊出声来，或者让那些亡灵知道有亲人在人间呼唤着他们，想念着他们。想到这里，我的眼里又溢满泪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来到红白镇，这个小镇的名字吸引了我。在大镇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它。到达灾区采访时，我看到了重灾区之一的十方市的一份内部材料，说这里有几个学校和工矿企业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痛心之余我想看看红白镇。我心里有一份存念，中国人的习惯里把喜事和丧事放在一起称为红白事，那么这个红白镇的红白事是否也隐喻了什么呢？我祈求获得答案。崇山峻岭深处的小镇之行给了我巨大的震撼与悲伤。从德阳到十方没用一个小时就到了， 但从石方再往里走，我的目光和脚步就变得特别的沉重与缓慢。第一个看到的是洛水镇，这里有所小学300多人，大震当天也遭灭顶之灾，300多个孩子只有少量活着和被救。在我经过的时候，洛水镇已成落泪镇，百姓和镇干部不时地流着泪，在清理学校和清理自己已成废墟的家园。再往里走是银华镇，这里的惨状明显比洛水镇严重得多。沿公路可以看到的是一座据说是镇前十方最为骄傲的大型国有企业迎丰化工厂，这是个知名度极高的磷肥加工厂，中国的不少磷肥专家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着。大震将一栋专家楼震倒后，当时里面埋了3名掌握我国磷肥生产核心技术的国宝级专家，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国家救援队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抵达这里，想尽一切办法救出了这几名专家，这才似乎让人喘了一口气。银华镇虽小，但分量之重可见一斑。我眼里的迎丰化工厂完全是另一种面目，根本没法看的一堆废铜烂铁，高炉弯着腰倒在半空中，以往长城一般雄伟的各种管道组成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磷肥加工车间，已被扭成几里长的钢铁麻花。路的另一边是人民解放军某空降部队的官兵，穿着雨衣在铲镇废墟与焚烧残渣及各种碎体，当然也包括人与动物的碎体。银华镇其实已成落花镇，银华镇变成落花镇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的一所中学与都江堰的巨源中学等中小学一样，死的比活的要多得多。庆幸的是，这里的一所668名师生的中心小学竟无一人遇难，成为十方山区唯一一所无伤亡的小学。但是银华镇的工矿企业和百姓的损失之惨重，足以让这个小镇四周的野山花倾洒泪雨。在这个镇上，老乡们指着唯一的一栋依山而建仍然屹立在那里的小楼房说，这栋房子的主人是本地有名的豆腐王，他做的豆腐卖到成都好多饭店和超市，发了大财，这栋楼是他赚了钱回家盖的。盖房子的时候，他对建筑包工头说，你得把我的房子建得结结实实的，任何时候都塌不了。包工头笑着说，我的技术保证没问题，不过要是碰到地震，我可保不了你的房子不塌啊。主人瞪起眼珠子对包工头说，我就是要你盖栋地震都不怕的好房子嘛。后来这房子修的是真结实，用了将近3年时间才盖好。这回大震，周围的所有房子都倒塌了，唯有这栋私人小楼毫发未损。这算是银华镇上唯一一朵没有流泪的野山花了。过银华镇后再往山里走就非常困难了，许多记者和志愿者都被挡在这里。进不进？同行的绵阳本地作家钟亚林问我，天下着雨，还是有很大危险的。大震之后，你进过里面没有？我知道，钟亚林的老家就在里面的深山里，他是村上唯一的走出大山的有出息的年轻人。至今，父母和2个弟弟都在山里生活。 已经进过几次了。钟亚林说，我说，既然你能进，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进？我说这话时，心里其实还是有不少余悸的。看看通往红白镇的公路，狭窄而陡险，每走一段就遇见一处滑坡，地震时滚落的石头横七竖八的到处都是，你无法估计那些已经松动的山体什么时候再滚下巨石。显然走这条路十分危险，这并非勇敢不勇敢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自己的父母亲和弟弟都在里面，所以呢就得往里走，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了。钟亚林其实说的是对的，大震之后许多地方的路早就断了，但山里山外的人仍然走来走去，他们是在寻找亲人。而对我们这些远方的来访者，冒这种险是否值得，当然另当别论。掂量了一下，我还是决定往里走，因为我知道红白镇和这个地区的灾情其实一点不比映秀镇轻。其原因，一是这里与汶川的映秀镇仅一山之隔，二是里面有我国著名的一个大磷矿金河磷矿。因为金河矿的存在，石方也成了全四川省的县级单位中名列第二的财政富县。而金河矿总部所在地的红白镇更是因矿而富的山区小镇，大震前一直是远近闻名的富镇。然而此次到了石方后，就听人说金河磷矿在地震中所遭受的损失是毁灭性的，正在矿上工作的人没有出来几个。钟亚林说，我老家是红白镇的青牛驼村，就在磷矿上，方圆20多公里全是矿山，有一部分没有开发矿区。一个成都老板蛮有钱的，前几年在里面投了好几个亿，建了一个旅游景区，叫西部惊险欢乐谷。我们石方政府也给了这个景区很大支持，修路建基础设施至少也是几个亿。但现在欢乐谷彻底毁了，成了死亡谷。钟亚林说到这儿，声音变得很低沉。除了欢乐谷，山里还有几百家农民自己办的农家乐也毁于一旦。乡亲们一直引以为豪的由国家投资几亿元的巴蜀电站、青牛驼电站等七个一二级电站，这一次全被崩裂的山体掩埋进几十米深处，连一块水泥板的影子都见不着了。大震的威力令人胆战心惊。我一时觉得乘坐在群山包围之中的车子像是一叶颠簸在海浪尖头的小舟，充满了险情。天已经开始下雨，蜿蜒曲折的盘山路被阴沉的迷雾笼罩着，顿生恐怖，山体滑坡随时有可能发生。钟亚林还在不断地提醒我要不要往回走，走走再说。我犹豫着又不甘心，来一次太不容易，能够深入重灾区一线那也是难得的机会。车子则继续在滚落的山石间穿行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红白镇的受灾情况究竟如何？这其中还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纪实传奇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